也不能够减轻痛苦，不敢回头向你的脸颊不坚定的脚步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为什么不能够忘记你，在清晨在黄昏在静静夜里，想着你念着你，你名字回不去，到如今我还那么地在乎你，不想你不爱你，原来是骗自己，舍得你离开你，这谈何容易，还想你还爱你才是我真心意，我知道没有人能把你代替，我的心早已经为你占据，如果我才能像往日那么甜蜜，我会很珍惜。我还那么地在乎你，不想你不爱你，原来是骗自己，舍得你离开你，这谈何容易，还想你还爱你才是我真心意，我知道没有人能把你代替，我的心早已经为你占据，如果我能来挽回你，让我俩还能够在一起，才能像往日那么甜蜜，我会很珍惜，才能像往日

的心脏悬挂直到天亮，让寂寞的伤去伪装。他熟悉的窗，陌生放肆流浪，我似乎忘了你模样。

总是我抓不紧你的情意，总是你都明白画上我爱你，总是我轻描淡写也辜负你。情歌太好听，我寂寞的忧伤唱着，忍不住哭了，因为你握住我的左手，让爱坚定，谁也不准轻易放弃，只是寂寞 让彼此自由一点。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，聊了一整夜，说自己的从前，突然在心里面，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，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

守着相爱承诺。